想做的事没有选择，没有选择，假装仔细听不想看的心事，重复的夜晚全是我的全部，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辛晓琪的《忐忑》，孙晓一的《电子公路》，以及陈冠希的《你让我失眠》。 忽而有，忽而息，原来我不曾明白。

相信你能量大于一切，一整夜无法合眼。 Yo, I feel like I ain't sleep for days. You make me just wanna creep away, but I can't, cause I won't, cause the taste of your love is greater than the dopes. Yeah.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 是怎么样的 花留在

间，让岁月流过我的皮肤，让时间忘记了孤独，让荧幕找到了节目，生日快乐吹过的蜡烛，多少的愿望都被辜负，游戏总是短促短促，东西转眼就结束结束，青春真残酷，一天天研发无限寻找满足满足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快不快乐也许只有错实现，让岁月流过我的皮肤，让时间忘记了孤独，让荧幕找到了节目，生日快乐吹过的蜡烛，多少的愿望都被辜负，游戏总是短促短促，转眼就结束结束，青春真残酷，一天天年报无限寻找满足满足，

已望无际，记忆四处在追寻你的眼，还有你的影。那是谁在风里行，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当遇见你，当爱上你，也许我会跟随。